认真生活的人都是很美的，尽管这一周可能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打扮自己，可是当你为生活投入那么多，你的姿态还是美的。所以这首歌呢，会在辛苦了一周之后送给大家。这里是爱的更久点，我来帮助各位传递亲情、友情、爱情的祝福。下面这位朋友，谢谢你从2012年来北京求学就听北京乐广播的节目。你说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两年前你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这就是我们的听友事儿事儿小窝，想在今天晚上把下面这首歌送给老公。他说我们在一起两周年了，结婚也半年零九天了，我想跟我老公说，谢谢你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幸福，以后的路让我们一起手牵手走下去。送上这首来自梁静茹的一路两个人。 看富士山的雪洒满月光，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 说好了，一路两个人有事情要商量，互相包容，互相体谅，一起往前走。当爱在靠近的时候，如果你有勇气去和他 say 个 hello， 那接下来就有故事咯。下面这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爱从不容许人三心两意，遇见浑然天成的交集，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这首歌也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小苹果朋友，他希望在崭新的一岁当中会有真爱向他靠近。好的，愿真爱到来的时刻你也不躲不藏，刚刚好的时间遇到刚刚好的他。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专属天使。 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是在人间是个长好翅膀，人们如雀落寞，而你善心善良，这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厚厚的温暖，总能平复我 看见，他原来在前方。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是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能独家。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非常厉害，有自己的专属天使。这就是今天过生日的阿乐朋友，你的专属天使小雨为你送上的。对啊，在这个世界上，请不要看低自己，也不要看低爱，一定会有一个人，他就是你的专属天使，等着到你的生活中去帮助你的。今天祖国上下好多城市都下雪了，所以在北京的小伙伴们又着急了。冬天 快点下雪，你就会把我抱紧，在你的厚外套里，所有距离变成你，我要单独和你在一起，直到下个世纪，没有别人可以参与，谁也不会 确定，只想为你。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顾长卫执导的青春爱情喜剧《遇见你真好》发布了一支特辑，提前曝光了白客饰演的张文生与蓝盈盈饰演的陈珊妮情愫萌动的剧情细节。本片将于2018年大年初一正式上映，也是春节档唯一一部青春爱情题材电影。电影《S4侠降魔记》今天上映，这是一部喜剧电影，讲述了一家四口见义勇为的故事。刘晓光和文松在这部电影当中首次合作，扮演了一对父子。虽然两人的搞笑风格不同，但是却擦出了新的火花。电影《绝命时钟》2:22同样今天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航空管制员迪伦·布兰森探究2:22背后秘密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前世爱人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女主角泰丽莎·帕尔默是好莱坞新生演员，曾出演过《血战钢锯岭》的女一号。男主角米切尔·哈斯曼曾在2016年美国某网站评选的全球最帅100人当中荣获第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1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爱得更9点。下面这首歌呢，带给一位累了一天，此时此刻呢把车特别特意停下来点歌的朋友。小小朋友说，听节目真的好多年了，突然间今天晚上想点一首歌。 有自动播放在夜空里，离开的人，陨落的流星又回来，要我的心，没人打开的泪滴，又敲着窗户自言自语，泥泞的路，坎坷的感情，都剩下云淡风轻。唯一天的回忆。 些和你有关的回忆真的才是最牛的。下面这首歌呢，本来梁静茹上半时段已经唱过不该再登场了，但是路灯下的期盼，这位最近这几天感冒刚刚好却和相爱的人在这个冬天分手了，心情很沉重的听友，他需要勇气，送给他爱的江月和自己，加油。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虽然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专门为勇气而打的气管子，可是我知道勇气是来自于内心自我的生成，当你可以跟自己对话，给自己力量的时候，那勇气也就自然生成了。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刘子飞一要送给老公的，他们现在一起在车里听着节目，刚好遇见你。 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记得你。 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你，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也想我会记得你。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你，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对呀，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在茫茫人海中，就是这么寸，缘分让我们立刻认出了对方。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来自张靓颖，陪你走到底。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了一周的《爱的更久点》，下周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周一晚上九点钟，稍后是我和陈默带给各位的《难走女游》，周末快乐。 如果爱像期待那么顺利，就不会有那些孤单行李，一件件在心里堆积，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走到底，只要你愿意，没有勇气开口说我爱你。陪你走到底，只想陪着你，在我们的世界里，爱是啥东西。过去又还